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要是以往，马红俊看到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，他的魂力虽然不低，但实战经验却远不如戴沐白、唐三等人丰富，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。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，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惊慌，脸上反而露出嘿嘿坏笑。戴沐白自然不会因为对方的表情放弃自己的攻击，就在他即将扑到马红俊身前的瞬间，马红俊的第一魂环突然亮起，一口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线喷吐而出。经过星斗大森林中的战斗，马红俊发现在浴火凤凰中使用凤凰火线威力会数倍增强，虽然对魂力消耗也大，可效果却极佳，甚至可以和一些魂师的第三魂技的威力相比了。这就是武魂天生强悍的好处。哼，戴沐白似乎早就想到了马红俊会有此一招，身上的第一第二魂环同时亮起，白虎护身杖、白虎烈光波同时发动，强烈的白光与紫火在空中剧烈撞击在一起。尽管凤凰火线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威力变强了许多，但马红俊与戴沐白魂力相差高达十级，目前仍是胖子吃了暗亏。马红俊的身体急速倒退，戴沐白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，五掌利爪弹出，就像一头凶猛的白虎瞬间扑了上去。 戴老大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 马红俊丝毫不慌，眼看着戴沐白就要扑到他身上的瞬间，忽然马红俊的身体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骤然后退，眨眼之间身体已经在数十米外。戴沐白一下扑空顿时愣住了，虽然马红俊的武魂拥有飞行能力，但以他现在的魂力还不足以发动武魂进行飞行。联想起马红俊那句话，戴沐白顿时反应过来，是奥斯卡的蘑菇肠。凭借蘑菇肠，马红俊可以飞行一分钟的时间，那可是凤尾机关蛇的速度，戴沐白是无法追上的。 一分钟，你也只有一分钟而已。 戴沐白身体偏转，闪开马红俊从空中喷吐而下的一口凤凰火线，宛如猛虎扑食一般朝着不远处的奥斯卡攻去。戴沐白盘算着，如果先将这个辅助解决，那么一分钟后这场战斗就可以结束了。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，奥斯卡早有准备，眼看着戴沐白目标转向自己，不等他近前，已经把一根蘑菇肠吃下高飞而起。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虽然能够远程攻击，但距离只能在二十米之内，如果延伸到更远就需要消耗大量的魂力。与之前唐三一战，他用过了白虎金刚罩，魂力消耗本就不小，此时自然不敢再多消耗。眼看着奥斯卡和马红俊两人在空中一人吃下一根恢复香肠，奥斯卡就那样在马红俊身边飞快地使用着他那奇怪的武魂，而马红俊则不断从空中喷吐下一道道凤凰火线。靠着恢复香肠的帮助，他的魂力消耗得到了一定的补充，短时间内都不用担心会消耗殆尽。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，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威力极其强悍，紫焰灼烧地面都会留下一道道沟壑。更令戴沐白生气的是，这胖子从空中喷吐的火焰不断横扫，本来就不太擅长敏捷的他一时间被逼得狼狈不堪，只凭第一魂环技白虎护身杖是挡不住胖子火焰的。不得已之下，在无法躲闪之时，他也只能用白虎烈光波与胖子对号，一边有恢复香肠的支持，另一边却是在之前战斗中消耗了不少魂力。此消彼长之下，在胖子吃下第二根蘑菇肠保持飞行的时候，戴沐白的魂力已经有些跟不上了。要是在巅峰状态面对胖子，戴沐白还可以凭借自己浑厚的魂力与对方拼拼消耗，毕竟奥斯卡的恢复香肠一次也只能恢复少量的魂力，而制造蘑菇肠对奥斯卡消耗也不小，坚持一段时间，这两个家伙自然会降落到地面。可此时戴沐白因为之前的白虎金刚罩的消耗，再加上奥斯卡到了三十级，制造恢复香肠所用的时间大幅减少，像不耗魂力似的不停地抛给马红俊。有大量的恢复香肠支持，胖子的耐战能力明显要支撑更久。 当马红俊吃下第三根蘑菇肠的时候，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已经有些挡不住胖子的凤凰火线了，魂力已经不足以支撑消耗。而另一边，唐三和小五也已站在一处。唐三和小五不知道实战过多少次了，蓝银草第一时间密布在身体周围，只要小五进入这个区域，立刻就会发动缠绕技能。唐三对小五熟悉，小五对唐三又怎会不熟悉呢？虽然在唐三拥有了第三魂环之后，蓝银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，但通过之前他与戴沐白一战，小五仔细观察之下，也大概摸清了唐三武魂变化的程度。 小三，你用得着那么警惕吗？ 唐三下意识地抬头向他看去，尽管在抬头的过程中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不好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些。他看到了小五那已经变得粉红色的双眼，小五的第二魂环技能魅惑发动。唐三只觉得脑海中一阵晕眩，幸好他第一时间就闭上了双眼，没有让小五第二技能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。但到达了30级之后，小五的魂技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，这下令唐三的大脑短暂陷入了一片空白。唐三暗骂自己糊涂，自从来了史莱克学院，一直没和小五对练过，他也有些放松了。要是以前一上来就催动紫极魔瞳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。紫极魔瞳可是小五魅惑技能的克星，所以这次的成功是小五没想到的。眼看唐三闭上双眼，蓝银草上光泽尽失，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单脚点地，悄无声息地朝唐三窜了过去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小五应该也被算作是一名敏攻系魂师，但他和朱竹清不同的是，他的攻击方式必须贴身才能施展，而朱竹清却是一沾即走，走的是刺客路线。大脑短暂地陷入空白，但在潜意识中，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。唐三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，蓝绿色的光芒再次发动，光芒瞬间扩张，直径五米的蛛网瞬间将唐三正面能够让敌人进攻的方位全部封死，小五的冲击也不例外。此时小五的招式看上去已经完全没用了，根本没有改变方向的可能，眼看着就要冲进唐三的蛛网束缚之中，这可是连戴沐白也无法挣脱的蛛网。以小五的魂力，一旦被缠绕就只能麻痹倒地，失去战斗能力。但小五面对唐三的蛛网束缚一点也没有惊慌，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，任何魂技都有被克制的可能。眼看蛛网近身，小五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，他的第三魂技也终于第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。小五身上的第三魂环紫光骤然绽放，但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他身上释放的紫光竟然一瞬间将自己的身体包裹在内，下一刻小五竟然就那么凭空消失了。而此时的唐三也正好从小五的魅惑技能中挣脱出来，凭借紫极魔瞳的修炼和他坚定的毅力，再加上玄天功道门正宗心法对魅惑这种技能先天的克制，他也只是短暂的呆滞而已。当他恢复正常时，正好看到小五的身体在紫光包裹中消失的一幕。小五消失，唐三的蛛网顿时扑在了空处，紫光重新出现时已在蛛网背后，准确地说是在唐三身前。小五那双修长的小腿已经搭上了唐三的肩膀，同时传来了他娇媚的声音。 小三，你输了。 在以往的较量中，一旦被小五近身，唐三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办法。提升到30级以上，小五的魂力明显增强，虽然隔着裤子，但唐三也能感受到小五小腿上惊人的弹性，小腿一夹已经盘住了唐三的脖子，第一魂技妖功瞬间发动，直接将唐三的身体带离地面。要知道，随着魂力等级的增加，现在小五的妖功已经能够增幅自身妖力超过 120%， 那绝不是同等级任何魂师凭借自身力量所能抵抗。眼看着小五后仰的娇躯和脖子上传来的大力，唐三在吃惊中不忘大喝一声：“ 未必！” 蓝绿色光芒再次展现，这一次却是向着唐三自己释放而出的。蛛网束缚本就是瞬发，巨大的粘性蛛网一下子就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紧紧地缠绕在一起。小五的妖功虽然发动成功， 但两人缠绕自然无法将唐三甩出去，扑通一声，两人同时摔倒在地。唐三也是第一次体会到蛛网束缚的恐怖，由蓝阴草组成的蛛网瞬间粘住两人，令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合在一起。小五要想再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已经是不可能了，蛛网上附带的毒性对唐三自然是无效的，可对他却效果极佳。瞬间的麻痹和灼烧感传遍全身，硬是压制着他无法凝聚魂力再次发动第三魂技。而这时也正是戴沐白魂力大幅度消耗无法再战的一刻。 好了，你们都可以停下了， 大师的声音适时响起。就在这时，奥斯卡从空中落了下来。此时戴沐白才想起奥斯卡自己吃自己的香肠效果是有一定削弱的，可惜自己的魂力已经远远不足，否则现在就是翻盘的机会。收回蛛网，唐三扶着小五站了起来，两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。小五白嫩的小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，唐三身上的男人特有的味道沾染在他身上久久不散，低着头，脑后的大辫子垂在胸前，不敢再去看这位名义上的哥哥。大师似乎没有看到唐三和小五之间的尴尬，让空中的马红俊落下来，扫视了一圈之前动手的五人。 说说你们的感受。 哼，要是我的魂力处于巅峰状态，他们没有机会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